别报道，敬请关注。北京时间20点整，声音是自然的韵律，是城市的交响，是生命的悸动，让人心潮澎湃，让人热泪盈眶。声音匠人，带你发现平凡声音中蕴藏的无限能量。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，声音工坊，酿制声音的醇，雕琢声音的美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声音工坊节目。在节目的开始，我们先带您走进声音工坊的奇幻声音世界，请听长篇魔幻连载故事《拓荒少年》第一部分《梦想森林》第一卷《危险临近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演播沐晨，中国传媒大学因声而异配音社，制作早林、乔峰。 也许他们自己都还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么巨大的力量。 不，他们两个一定知道自己有这种力量，而且肯定在某个地方不小心显露过，否则黑暗森林不会盯上他们。而他们也知道这种力量的可怕程度，所以一直隐藏，隐姓埋名，过着普通人的生活，甚至他们觉得一直隐藏得很好。奶奶不再说话了，老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。 那后来呢？ 对呀，后来呢？ 长老，您接着说。 后来啊，哈哈哈哈，后来你奶奶就晕倒了，我开始以为她是被这力量吓坏了，可后来我才发现并不是那样，那力量使出给她的身体造成了较大的影响，她是体力不支才晕倒的，我把她背回来，她就睡了一天一夜，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我才觉得我接近了他们夫妻被害的真相。我想把这令人震惊的消息告诉我的师兄，可这事关重大，我怕再次走漏消息，只能亲自向师兄说明情况，请求帮助。那时我就发现，伴随这种神奇力量而来的不仅仅只有积极因素，也有消极的因素，就好像你奶奶虚弱的身体，这些缺陷或许是相伴而生的吧。总之这需要花上更大的力量进行研究，但那时我并不能离开你奶奶，否则的话她就太危险了。 所以您就决定留下来，留下来保护我，直到那个能终身保护我的人出现。 你说的没错，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。那时看到你的情况，我怕你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量，反倒被他伤害，就嘱咐你不要练武，说你的身体根本不适合练武。你也很听话，从此就不再练武了。其实当时我想，这也许也是对你的一种保护。说到保护，我明白这些是远远不够的， 我不想让你父母的事在你的身上重演，所以我决定留下来保护你，直到我可以把你交给一个能令人放心的人的手上，我再去向师兄请求帮助。所以我一边抚养你长大，一边 帮我找那个可以托付的人。 孩子，你奶奶说的人就是你的爷爷荧幕，他曾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徒弟。 此时的屋子里传来了小声的抽泣，这个声音荧吉实在是太熟悉了。是啊，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总会听到这熟悉的抽泣的声音，曾经这种声音伴随着荧吉的成长，小时候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长大了却又将这抽泣声听得习以为常。忽然间荧吉觉得自己对奶奶的关心太少了。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您会不辞辛苦地教他武功？原来您早就想好了。 是啊，你说的没错，我就是想让荧幕变得更加强大，强大到能够担起保护你的责任。 可要是他没有，要是他并不是很强大，也许他就不会离开我了。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能力越大责任越大。如果当年荧幕他没有那么好的资质，没有强大到我能够信任，也许你们根本就不会走到一起呀。 我想这也许就是命吧。 是命也是一种责任，是一种舍生取义的大爱呀。 长老的眼神中瞬间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光彩。 荧幕是我最好的徒弟，他是我的骄傲，也是梦想森林的骄傲，我到底还是没有看错他呀。他是个心存大爱的人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去拯救别人。孩子们，我希望你们将来也要努力成为心中有大爱的人呢。 屋子里的人都沉静下来，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。那熟悉的抽泣声还在，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小了许多。 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只有把你托付给一个值得信赖的人，我才能够放心地离开。偏偏荧幕在那个时候出现了，我也没想到他会有那么高的资质，关键他还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家伙。作为师父，如果一辈子能够遇到一个那样的徒弟，也就不枉活此生了。再加上那时候你们年龄相仿，经常在一起，有着说不完的话。看到这些，我也替你们高兴。所以我几乎用了5年的时间，把自己所知道的都传给了他，就是希望他有一天能够代替我守护你，守护这片美丽的土地。而他确实做到了。 后来呢？后来爷爷怎么样了？ 荧吉迫不及待地问，因为从他出生到现在，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过关于爷爷的任何事情，就连自己的奶奶对爷爷，甚至对父亲母亲都从来不跟他说起过。荧吉有时候都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个家里的人，奶奶是不是自己的亲奶奶。 还是我来告诉你吧，孩子，难为你了，孩子。